嗱，咁咪讲下呢一套咧《泰国十年》先啦。 冇错。 好啊。 咁呢个上画情况唔系好似上次日本咁样情况喎。 系啊。不过日本开头都多，不过之后佢都缩噶。坦白讲，即系 上次就呢次都难睇到啲啦，系咪？同大家 好难睇，即系唔系套戏好睇啊，但系好难揾到嚟睇，因为就礼拜四五都系得啲日头，夜晚咧得礼拜四。其實就亞洲電影節嗰陣時買咗十年泰國嘅飛，咁根本上就枯燥啦。咁禮拜五夜晚得一場啫，咁嗰晚唔睇咧，我就禮拜六我要開完工就飛的，我由香港仔飛的去百老匯電影中心，咁樣減粗睇先睇到三點半一場，第二場已經係夜晚十點啦，得全香港得兩場， 辛苦曬，辛苦曬， 係啦，咁啊變咗就 百老匯電影中心一間戲院 做先。 啊、 我总睇礼拜六系咯，我唔知即系其他只可能星期五。 应该系啊，应该系。 每日三场嘅啫嘛。 系 啊，礼拜六点。 好啦好啦， 系啊，冇噶啦。 咁我哋今日讲啲，咁啊嗱嗱声讲下个内容啦，要系 嘛。 咁你话实质个情况就系点啊？嗱，我想问下，咁你小场次啊，咁应该系咪都好多人睇啊？即系咁少场，咁少啊？ 咁啊爆一定爆，咁小场啊梗系爆。 爆，OK， 咁得啦，咁我好难讲噶，爆唔可以唔爆噶，衰到。 明白。 即系佢都 OK 系咪？咁得啦，咁好，咁实在今次。 好。系。咁啊，边嚟啊？咁啊，先嚟正式就佢原来就唔系嘅，唔系五套嘅，即系可能大家以我都开头以为五套，佢得四套嘅。 好似日本一样，唔 系 四个。 因为香港都五套嘛，我就成日以为五套，咁、 哦、 所以我睇完第四套就都。都以為仲有，點解佢真係著燈喎？咁但係我睇嗰場就因為都係有監製嚟嘅，即係上次我睇十年日本嗰個香港嘅，即係呢個計劃嘅監製啦，咁都有嚟就解導讀。咁因為咧點解叫導讀咧？上次就兩個，今次一個就係肥肥肥地嗰、那個， 就話同一個人咯，係咪？ 係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嚟嘅，係啊，佢係真係十年計劃，係啊，同一個人嚟嘅。咁佢要導讀，咁點解？因為十年泰國其實有兩段片真係要導讀嘅，某程度上就都幾溝，同埋都幾現代主義嘅。咁啊，冇 咁佢完咗之後先走出嚟講， 係。因为佢完出字幕咁啊，真系着灯咁，跟住出字幕就讲。 咁佢讲 咁啊，把握住时间咪讲咗好多一啲解说嘅嘢啦。咁啊变咗就咁。咁啊嗱，十年泰国四段片啦。咁啊四段片咧，其实你问我四段片就最尾嗰段系好难看嘅。我嘅意思系你正常人类系睇明嘅，同埋正常人类就觉瞪嘅，同埋正常观众咧就直头爆粗嘅，有机会。咁但係事實四個導演呢最尾呢段先係最泰國最出名嘅導演，咁係邊個呢？就係話攞咗唔知 N 個康城影展獎，算係泰國嘅真係飛升國際嘅導演。咁佢勁在咩呢？就勁在就佢，如果因為泰文嗰啲我唔識講啦，佢啲英文字我都唔識讀。咁佢粵語個拼音叫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咁佢就係咩呢？佢係憑住咩極樂森林就攞過康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影片，2002年啦，即係04年嘅熱帶幻夢就得個評審獎。咁另外2010年憑住叫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直頭獲得康城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金鐘角獎，得唔得啊？金鐘角獎咁犀利，咁所以勁到跌渣個履歷，但係拍出嚟咧就正常觀眾就一定捉住佢打嘅。直头打镬嗰只嘅，咁啊稍后讲啦，最尾讲啦。好咁啊，之前嗰两段咧，即系咁第三段都系要解读嘅，不过一二段就易入口兼好睇嘅。咁但系你问我 offer， 我唔计第四段，即系我睇唔明啊，得唔得？咁即系斋讲三段拉平均咧，个水准高过日本同埋同埋香港。 哦， 系啦，得唔得？呢个讲紧系技巧同埋创意，系冇错。OK， 咁系高日本嘅， 冇谂过。 系啊，估唔到啊！咁啊，所以都要讲又即系泰国即系有火嘅啲人，四段其实都有火，不过即系第四段我睇唔明咁解啫吓。咁即刻再讲。咁先讲第一段就最易入口啦，因为第一段咧就原来系呢次十年泰国嘅总监制，佢觉得十年正栽咗呢个叫十年国际企划啦，然后喺泰国再融资，即系佢系。大主舵手嚟嘅，咁佢自己都係導演，都出名嘅，不過就冇第四個咁勁啦。咁佢就自己都拍咗段，咁咧佢嗰段就算叫做最正常嘅，亦都最可以話叫最商業咯。咁所以擺第一段咯。咁其實主要講咩咧？就趁住一個叫做泰國嘅展覽，藝術展覽，咁啊軍人入去就原來就有呢個叫做白色恐怖審查。 咁佢個展覽係一個畫影展，咁有兩張好正常嘅相，但係喺軍隊嘅角度就佢都要有問題啊，帶出嘅信息引起大眾有機會誤會。咁但係嗰兩張咩相呢？就是、一張喺呢個泰國嘅某一個地標之前，有個女仔行過喺度笑 ，OK 得唔得？第二張相就一個穿著制服嘅警察喺美式嘅漢堡包店入面就喊 ，OK 兩張咁啊落架。咁然後就另外趁住咧，就呢個負責入去個軍人，其中有個即係僆仔啲，年紀細啲，就負責揸車嘅啫，佢就唔負責入去 check 嗰啲影嘅。咁佢出面咧就遇到原來嗰個展覽有啲阿嬸啊，有啲清潔姐姐啊嘛。咁清潔姐姐有個女嘅，咁清潔姐姐喺度幫手啊清潔咁。 喂，唔好講曬上鬼上啊！ 好，咁佢加咗就嗰個女佢係想溝嘅。O K 得唔得？咁然後夾嗰條愛情線就喺出面溝緊呢個女仔。O K 得唔得？咁帶出嘅咩呢？第一就帶出呢個泰國嘅白色恐怖啦，亦都係發覺泰國嘅創作呢係好多時就係軍隊係會去控制嘅。咁第三呢，佢寄予嗰條愛情線呢就係佢雖然著住制服，咁但係佢喺愛情嚟計，佢夠膽寫 message， 但係唔夠膽去表白。咁最後寄予一個軍人係時候，你都要諗轉變。軍隊自己本身係應該有獨立思考嘅，咁最後佢係向咗呢個女仔表白，咁兼咧幫佢影咗張獨立照，咁而影嗰下咧就日落嘅，咁所以呢個短片個名叫日落。 嗱、啊，咁嗱呢個咧到底同十年有咩關係咧？咁個故事發生今日 又係啦，冇其實某程度上冇特別做，真係話佢幻想十年後。嘅泰國就係咁，即係個潛制可能會加劇咗，而個軍隊滲入市民民生，或者滲入去呢個媒體創作更嚴重咁樣。 OK， 係咁嘅啫，其實係啦係啦。 咁即 係 十八樓斯座2086都係周老闆冇阿婆同阿 係啦，係啦，佢係有呢只嘅，係啦。不過特別嘅調子咧，佢都叫回應翻啦。香港十年第一套係黑白噶嘛，佢就特登係玩翻呢樣，佢全黑白，係啦咁樣。咁即係叫做個調子係咁，咁但係你問我入面唔悶嘅，雖然好簡單，咁但係咧，譬如啲軍隊嚟到講嗰啲對話，然後嗰個藝術館個負責人啊，跟住有啲驚，但係又要奉承住個軍官，跟住又 call 咗個女藝術家要去即刻過嚟，跟住又叫佢解話，個女藝術家啊，梗係又有啲盡量想撐啦，撐下自己作品啦，又話唔係咁嘅意思，咁佢帶出即係軍營嘅立場就我你有意思冇意思冇用㗎。大眾有人覺得你係度笑緊泰國地標，你穿著制服嘅軍隊喊咩意思？你喺美式連鎖店入面喊咩意思？好多意思，咁啊所以有問題呢張相，咁啊下架咁樣咁啊，咁但係佢又強調個軍隊冇要求過下架，佢只係不停咁講，不停咁講，最後佢一下架咁就收隊啦，咁即係佢又唔係由個士兵直接叫你話唔得唔俾，佢又冇嘅。系啦，咁样咁嗰种就系强调嘅白色恐怖咁样，就咁啦。咁呢个就系叫第一个古仔。咁整体咧，摄影嗰啲 O K 嘅，即系虽然简单啦，都系一个展览，再加出边沟女嘅啫。咁但系佢中间啲镜头啊，有啲 wide shot 过镜啊，啲 fly shot 啊，咁啊前清后蒙啊，咁跟住就叽咵啦咁，即系整体拍得靓啊，有功力嘅，咁啊变咗就係最入口。咁啊，報報個導演咧叫做艾迪亞亞薩拉啊，得唔得？咁就曾經咧憑住呢個首部2006年啦，《傷心蔚藍海》啊，咁啊獲得叫做咧嗱，我呢個唔識讀啊，虎特丹影展金虎獎咁啊，係啊，類似。咁啊，第二部 影展啦，係咪？ 係啊，即係外國嘅影展啦。咁另唔係佢外國，佢應該咁。系虎特丹系咪应该荷兰啊？我唔记得系啦。咁第二部长片又叫做《爱情》。 鹿特丹我识虎特丹。 唔系，sorry， 鹿特丹我讲错。 我未听过地球咁嘅城市啊。 咁鹿特丹系咪喺荷兰啊？系嘛？我唔知。 系 唔紧要啦，唔紧要。 系啦，鹿特丹我讲错咗， 我 讲错。咁第二部叫《爱情需要翻译》，就话系攞个国际奖之余喺泰国都收得嘅，即系佢都算叫平衡到嘅。系啦，即唔係話好好藝術咁樣，佢又唔係呢隻嘅咁樣，咁就係咁啦。好，第二段 呢個題材只可以話咧，我覺得佢幾大膽咯，拍呢個題材只可以咁講。 係啊， 因為呢一個狀態咧，其實喺香港同中國已經發生咗， 係 唔使十年根本已經發生咗。係 冇錯，咁佢同埋佢都直接叫做佢唯一一套係直接影到有士兵有軍官，其餘啲好暗嘅。 即係隱喻嘅，佢就直接講嘅，係啊，得唔得？咁啊叫做即係我都覺得係大膽勇敢 ，OK？ 大膽係 咯，冇錯。咁啊，同埋留意啊，十年泰國從來喺泰國未上過嘅。 嚇、 啊？哦。但係啱啱個監製即係佢上嚟借票就話啱啱收到通知，泰國就因為群情洶湧。media 上到， 我終於上到， 係啦，但係就未上。 我以為調翻轉喺現實度叫人俾人下咗架啲群組。 但係就因為佢喎，佢都話感恩，就因為第四個導演啫，因為第四個導演佢有份拍，佢上唔到會成為國際新聞嘅。佢話去到咁，咁啊變咗影響咗嗰、那個，即係我估都唔俾上就上嘅，但係焗住咁樣，係、啊、咁樣焗住。 但係有個問題，有個問題有冇機會係河蟹版啫？有冇講過？ 嗱，咁解河蟹啦，佢話。 哦。 蟹眼 坏咗嘅， 但佢话蟹咗，咁你蟹都唔会蟹到成套嘢唔见咗，因为佢都只无可展噶，即系一定有咁嘅故事信息出咗嚟嘅，中间有啲可能吓夸张啲嘅镜头就我谂会冇咗咯，因为后尾有啲都几大隐喻，都几露骨嘅，嗰啲隐喻 即系即系你所以你变咗泰国，通常你见到嘅都系一系打啦，一系就鬼戏啦，咁再唔系笑片啦，即系最多人妖打下排球啦。咁呢啲就冇踩到啲乜嘢，即系可能 冇咩政治片咧。 即系你正式呢啲题材，其实根本可能好多人都想拍嘅，其实可能拍得好好。 系， 因为泰国电影咧好参差，即系如果你睇拳霸嗰啲咧，哇，佢真系好似啲旧港产片咁嘅质素。但系咧，你又睇下有啲，佢系拍到西片咁嘅质素嘅，好劲喎。 系啊。 佢唔係亞洲電影咁嘅喎，佢唔係似喎，佢都唔係似日本，唔係似韓國，佢淨拍到西片咁嘅，靚嗰個拍到，好勁，真係好勁，唔係講笑。所以呢個變咗係又係佢都應該係， 都好勁啊！ 佢應該的確係有一啲政治考慮嘅，其實我諗佢當地都係。 冇錯。 你一有啲咁嘅嘢，其實係難上畫，咁你都要睇呢啲嘢咯，其實嚇。咁可能佢第一個古仔其實有反映到呢樣嘢出嚟， 冇錯。 即係為咗自我審查。唔係你想講嗰樣嘢係你自我審查啫嘛，佢唔係佢叫你落架，佢冇直接命令你啊。 冇錯， 係啊 係 啊， 係咪？ 冇錯， 你自己落架啫嘛。 係啊，自己落。冇錯。 好，咁呢個題材就好 universal 嘅，就我諗都唔係淨係我哋有感覺，即係我諗就算美國都有某程度有啲咁嘅事，不過可能就冇咁嚴重啦。嚇，佢可能就轉咗第二個形式啦，變咗 Me Too 啦，嚇，咁其實都係咁嘅啫。其實有咩唔同啫？其實一樣啫嘛，轉咗個名目嚇。你咪又係有啲嘢，即係逼人哋去落架啫嘛，係咪？嗯，好，咁呢個都有 point 嘅呢個故仔 ，OK， 咁 正嘅，即係都 over 出嚟 OK 嘅，係啊， 時間性、未來性就好似唔係咁關事，係 啊，唔 係 關事 啫 ，OK， 咁同埋提漏咗個男主角就僆仔，咁好戲嘅喺入邊。咁而個女主角咧，頭先話即係溝佢嗰個都靚嘅，喺泰國嚟嘅。咁啊，兩個都叫做係爽一爽啦，因為之後都冇乜正常演員。 泰國如果佢正式你睇明星嗰班就唔係你平時去德城嗰啲嚟噶嘛？你見到哇，大佬我睇過佢有啲戲啊！嗰啲喂，呢啲係泰國人，呢啲鬼仔鬼妹咁一直情，係外國人，你覺得係鬼嚟嘅，係西人咁嘅，你覺得好靚仔，真係好靚仔，好靚仔，好靚女，係。就唔係啊 ，Tony Jaa 嗰只係啦，唔 係 嗰只嘅，係啊，係嗰只鬼仔鬼妹嘅，有少少似係啊。OK， 好 ，Anyway， 咁其實好好嘅，其實泰國電影係有嘢嘅，有料到嘅。好，第二個故事， 第二套嗱，第二套啊最科幻啦，亦都叫做魔幻兼科幻。咁個名已經正啦，叫 Mel Torfong， 得唔得？咁啊，完係喵托邦嚇，完全唔知咩事，我就完全冇睇之前簡介入場，好震撼，亦都好驚喜。咁一開頭其實近鏡影住個男主角嘅啫，咁個男主角 VO， 最屘佢講就話我其實係喺依度咧隱藏咗自己身份兩年，我做咗好多嘢，令自己啲人唔知道我係異類。咁但係影住都係一個男仔，咁佢就係喺度著住西裝翻緊工嘅。但係個 office 其實冇人嘅，得佢自己啫。咁另外佢有個 shot 咧，拉歪出去出面係未來嘅泰國嚟嘅，即係啲大樓高啊，有啲嘢飛咁樣嘅，即係玩到好嘥大嘅，但係歪 shot 嚟嘅啫。OK， 咁但係跟住咧就講佢落樓，然後就遇到有人就開始個感覺似下面係遊行緊，但係佢個鏡頭攞位咧，淨係影啲人嘅腳嘅啫。咁然後有啲人咧就衝過去，好似似係嗰啲韓國嗰啲，好似咩暴動嗰陣時，哇追砸翻過去咁樣，咁啊好紛擾咁樣，有啲 handheld 鏡，跟住就有人拍佢，就叫佢俾支煙。咁、那個鏡頭都係好近咁，黑煙差二小時影住男主角個樣，男主角正常人嚟嘅啫。OK， 咁 唔好講個故事啊，又 OK， 佢第二支煙俾佢，先擰過去就見到原來嗰人係貓頭嘅。OK， 然後佢歪 shot 落去， 佢眼見嘅所有人衝出去做示威嗰啲人都係人身貓頭嘅 ，OK， 會有著衫嘅 ，OK， 咁但係就似係佢笠住個綠布 comic key 咗貓，咁而佢每隻貓都唔同嘅，唔同款嘅，亦都有表情嘅，啲貓嘅 CG 做得唔差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好正嘅 ，OK， 但係佢啲 咁啊變咗佢喺個咁樣嘅貓聲人聽唔到。 佢樣會唔會特登話做佢恐怖啊？定係可愛啊？定係點嘅咧？ 誒唔係㗎，都 Q 嘅啲貓，大大隻咁樣，成個頭係貓咯， okay。 就好似你即係啲日本嗰啲見到好多種貓咁樣咯，有肥有瘦，有貓須咁樣，係啦咁樣都 OK 嘅。咁然後就出到嚟做咩咧？原來就跟住嗰個俾食煙嗰個，你叫做黑貓啊，佢都好似黑食㗎。咁黑貓就話：，喂，我哋好難得揾到個叛亂者啊，咁啊要過去咁樣，跟住就彈咗佢嗰扎貓嚟，咁我呢一個歪叔全部都貓啦。 唔好講故事，故事 OK， 跟住就原來佢哋喺度咧揼緊啲石。 關於乜嘢都 OK 噶啦。 揼緊啲石咧，佢係打緊嗰、那個有個人嘅，佢就話捉到個叛亂者，咁佢哋要投石咯，投石就即係打佢咁樣 OK， 咁佢就有個人性，就佢自己不嬲都係匿埋噶嘛，佢自己就係嗰、那個。二女嘛，咁但系佢就要，究竟佢想唔抌，但系佢就话做咩你唔抌啊？你唔抌，唔系自己人啦，咁佢焗住都抌嚿石 ，OK， 咁、哦、就咁啦。咁啊，即系有啲人性薄弱啦。咁之后咧，佢忍唔住，佢就抌咗几个嗰啲绳圈 ，OK， 咁佢哋知猫嘅特性咧，见到啲绳圈就会走噶嘛。咁于是就引走咗成班人，就走咗去追啲圈。咁佢就成班猫走咗，咁佢自己走过去。咁边个俾人抌咧？点知原来抌嗰个咧望落去啦。個影像啊，係冇著衫嘅女人，嗱三點盡露嘅，有波見曬，但係個頭都係一隻白貓，但係就已經受咗傷，喊曬咁樣啦。咁於是佢就過去啊，幫佢做急救咁之類嘅 K 卡咁樣。咁最後咧就救佢嘅，咁然後就同佢講心底話，最後佢先講話，其實我都係異類。咁點解佢係異類咧？佢因為咧就俾人哋噴咗一啲叫人類噴霧，咁啲人聞以為佢聞到人類嘅味就係人類咁樣咯。咁當佢都交心話自己人類之下咧，點知原來白貓都係奸嘅。佢做咁多嘢就係為咗引佢出嚟。咁跟住個鏡頭一行出個貨櫃，出面已經啲嗰啲貓企曬喺度，跟住就捉咗佢走。咁最後個白貓就諗住上翻去揾個黑貓，黑貓原來是個首領啦呢度。咁黑貓就想舐呢個讚賞，點知黑貓發覺原來喺佢講嘢嘅過程有個水杯寫咗泰文，寫住就叫你。危險，你快啲走咁樣。咁啊，即係疑似個白貓其實係暗示叫人類走嘅，但係就可能交唔到啦。咁於是，一槍打死埋只白貓。咁跟住一個歪索咁樣，跟住就完。咁就一個咁樣嘅貓托邦嘅故事。咁啊，即係你問我整體係 OK 嘅，即係唔悶，亦都即係有啲位佢人類同貓講嘢嗰下。 咁我想問下啦。 系， 咁呢个系一个好怪嘅古仔。其实咁呢个点样系十年嘅泰国咧？ 咁啊，系啊，唔系噶，佢当 系咯， 以猫啊遇士兵咯，我估猫捉猫当系士兵咯。 系咯，其实你换 即系有啲 换走 咯，系其实唔系噶。 咁你咁就唔系泰国十年啦。咁你呢啲你走咗第啲原故事路线咯。 系啊系啊，你可以咁讲。系啊系啊， 即系嗰时有个好出名嘅漫画系猫同老鼠嘅，咁又唔系搞笑嘅。嗱，貓係德軍，老鼠係猶太人。咁呢啲你唔可以話呢個係德國十年或者咩？呢個係另一啲嘢。即係佢唔係預示緊十年後嘅泰國啊嘛，唔係用一個咁嘅角度去描寫啊嘛。咁呢個如果咁講，呢、這個唔 fit 呢個泰國十年呢、這個。 咁係啊，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咁講。如果係係啦係啦，主題上佢就唔 fit 咯。咁但係你話 講咩？佢想講咩？啊，我連佢其實想講乜，我都有少少佢想講咩咧。 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一個人性考驗咯。喺佢而家嘅泰國，就可能第一就逼你要揀咯。係啊，你偽裝都冇用咯。咁啊，而且草木皆兵咯。 裝乜嘢？乜嘢？ 咁偽裝幫政府咯，即係或者偽裝建制咯。咁而家係軍人政府噶嘛，即係極權統治噶嘛。而家依一刻個泰國都係咁講，係啊。 唔知佢呢度想講乜嘢啦 ，OK？ 類似咯。 咁啊，係用咗反而用一個好奇怪嘅方式做咗個比喻，就係唔係十年啦呢、這個。 係咁啊，報個導演啦。咁啊，報導演啊，邊個咧就叫亞西沙沙勒坦咁樣嚇。 咁都係叫泰國新浪潮代表人物，即係頭先講嘅第一個都係泰國本身出名，呢、這個都係泰國本身出名。咁佢拍過有2001年有套叫《黑虎的眼淚》啊，咁係已經入咗呢個康城影展嘅正式競賽單元，不過就冇攞獎。咁另外有啲代表作叫《大狗文》同埋叫《庭院深深》等等，咁啊即係都係泰國本土出名嘅導演，係啦咁樣。好，咁第三套啦，第三套啊辣啦，因為咧四個導演。三個都成曬名㗎啦喺泰國，咁依個就係新晉導演嚟嘅，86年出世，咁大學時期就已經拍片啦，咁已經曾經又係嗰啲短片咧，大學時期都入過叫綠特單啊，即係頭先嗰個影展咁啦，咁會話中意玩實驗，玩呢啲破紀錄片同劇情片中間嘅嘢，即係成日玩啲嘢嘅，玩嘢嘅。咁亦都會咧遊走於呢個咩寫實同超現實主義嘅一個叫錄像派藝術家，個名叫朱拉亞隆西利潘。OK， 好，咁啊，佢呢套咧就要解讀，但係都不至於唔明嘅。咁啊，其實冇故仔，宏觀睇就係佢做緊一樣未來嘅十年咧。是第一就有個人是可以用手機操縱所有泰國人，咁佢個鏡頭就見到一個肥女人嚟嘅，那個女人佢中意揸部手機，佢一撳停咧暫停，就全個泰國啲人都停嘅，企定定喺度，係啦，咁佢玩呢樣嘢啫。咁另外有人停 ，OK， 就喺個有個佢有間房就好多電視機嘅，咁佢就會及到一有人停就撳掣 ，will 跟住啊，即係你唔好理佢點解啦。咁喺個現實嗰個位咧。佢就唔停啦，唔停就有架車出嚟就揸嘢執走咗佢 ，OK？ 咁啊執走過嚟做咩咧？咁然後又睇翻套片嘅一開頭，其實一個歪 shot， 見到喺個陸運會嘅場地有好多人，又抬住啲人行入去間房，咁啊間幾個間房出嚟嗰啲人咧就會好有規律嘅，啊好似咁樣一路行又好有節奏咁啊跟住行，跟住做嘢，咁有啲人又會喺度跑步，有啲人又喺度行，咁但係都全部好規律，好似好控制，好有秩序嘅咁樣。咁然後後尾村就入咗間房做咩呢，佢就好鬼個鏡頭幾拍得幾型嘅，佢係你當十個人坐咗喺度，上面就垂咗有啲光管，跟住中間坐咗個真女得唔得，咁真女喺度重經，跟住其他個十個人就喺度點頭咁樣 ,ok, 咁樣係一個咁樣你當好似坐咗喺個魔法陣咁感覺。咁後期就話到嗰個被捉入去嗰個會點呢，佢先嚟就會俾人哋擺咗喺地下除曬啲衫。咁然後冇意識㗎啦佢已經。咁唔知呢個冇意識又冇打佢㗎。咁冇意識底下呢咁樣就除曬衫瞓咗喺地下，又係圍咗嗰個咁樣十即係佢有間房入面有其他都係冇除咗衫嘅人。咁又係圍咗嗰個魔法陣。咁佢就搵啲錄音帶嗰啲 magnetic tape, 即係以前嗰啲。好粗嗰啲好似錄聲嗰啲帶，就搵嗰啲帶呢圍住個頭，跟住駁上去上面個裝置，咁加埋嗰啲燈光效果，就好似攻殼機咁隊呢，嗰啲電線纏住咗個人個腦，佢就瞓曬喺地下，咁然後咁嘅狀態配合啲燈光，就有個真女就喺度咁樣重驚咁樣 ,ok? 咁跟住咁樣咁其實即係突出講啦，即係洗腦啦，同埋操縱同埋全民監控啦，咁但係其實咁樣完咧，我覺得就好利落嘅呢套片。咁但係佢又唔係，佢之後再玩咧就係、是、玩 CG graphic。咁原來話講佢咧幻，我唔知係咪叫走入嗰人個腦度。總之個影像就係有啲咧赤裸裸嘅 CG 公仔，但係就即係畫得都幾粗下，好似膠塑膠公仔。咁佢個管道度就會去咗個盡頭。個盡頭原來就話講佢嗰間嗰個運動場咧，其實係一個天文台發射站嚟嘅，跟住會影到佢開咗嗰個天文台發射，咁然後嗰個 CG 公仔啊，連埋佢有啲光線就會射咗上天太空，咁佢太空上面咧就會有一紮一啲 CG 人，又會喺個太空個空中嗰度重驚嘅，跟住又會見翻頭先我嗰個真人嗰個肥女人。嘅 CG 版喺上面，咁一輪操作之後咧，跟住有啲符號啊、象徵咁啊，好鬼現代主義啊，唔知喐嚟喐去，最後就會有個徽章。嗱，我唔知會唔會直接嚼呢個徽章，泰國人睇會睇得到係軍徽啊，我唔知啊。咁總之有個徽章嘅感覺，跟住個徽章會轉，然後就嗰扎射咗上嗰啲 CG 人咧就會就衝埋嗰個轉度，咁佢一路轉緊啊嘛，咁一行過就會切開佢咯，咁最後切到嗰啲 CG 人啊散收收。咁然後一個 Y shot 嗰啲碎片咧就變成咗繁星， O K 得唔得？咁啊，即係佢因為上咗太空門啦，已經射咗上去嘛。咁然後嗰啲繁星就寄予就係嗰啲一直嗰啲碎片死曬嗰啲，即係切開曬啲獅子人嘅碎片。咁然後再回到現實，仲有嘅，即係咁玩完呢集都有成五六分鐘嘅全 C G 嘅象徵嘢啦。跟住落到嚟現實咧，就繼續生活泰國人。跟然後又話講起啲人會收到訊息，就歌頌今日係星期一，大家要開心生活咁樣。咁於是就發覺又有人禁停，有人停。跟住又被人夾走，咁但係咧影翻近鏡，原來嗰啲人企到扮停嗰啲普通市民咧，其實扮嘅啫，其實佢係喐不嘅，而且佢隻眼仲喺度斜啤住偷望住，咁到佢一批啦，大家都扮曬冇嘢，如常生活，跟住完，咁都明嘅呢個，但係中段 C C 嗰段咧都幾近，因為佢都長㗎，成五六分鐘，咁好咯。 咁要啦，咁你直接跳去講佢導讀講啲嘢。 我咁啊，導讀講啲嘢啊，導讀主要都唔係呢個喎，導讀，因為呢個就最後穿夢啊，即係洗腦啊，全民監控咯。咁佢又唔夠膽講話嗰啲係軍徽嚟嘅，係啊。咁導讀啊，真係講第四噶，係啦係啦。咁啊，而家 咁嗱，頭先呢個作品咧，其實係啲，如果你睇嗰啲 art school 啊，嗰啲佢哋 open house 啊，咁啊啲畢業作啊，經常都見到啲咁嘅片㗎啦。咁但系你喺戏院就少睇啲， 系系冇错冇错。 咁呢啲诶好实验电影式嘅嘢嚟噶啦，即系咁啊，唔系咁易入口嘅，对一般观众嚟讲。咁但系呢啲诶，或者咁讲啦，其实佢呢套算系动画多啲。 不过佢个比重有咩嘅？佢实拍都有成十五分钟，有五分钟未试知嘅，系啦咁样咯。即係個比例上， 咁你變咗呢個又唔知佢點樣又泰國十年啦，因為又係一個即係又係一個虛咗嘅。 其實都全虛，你講得啱喎。即係佢如果你咁講，宏觀四套都係全虛嘅。坦白講，係啊，即係唔係好關話十年，即係唔係話十年泰國嘅寫實。 咁冇辦法啦，即係原來佢係用咗一啲好藝術嘅方法去講嘅。OK， 好。咁啊，同埋同十年都冇乜關係啦。你講頭先呢種狀態咧，你發生喺二戰啊，甚至乎再舊都得㗎，因為你係虛構㗎嘛。係， 明白。 同埋 借喻啫嘛， 即係異想天開咁，佢你睇佢都唔似係未來嚟㗎，佢啲嘢好舊嘅嚇。係。即係佢反烏托邦故事啊，咁1984都過咗啦，係咪？ 係。 寫嗰陣啊，當然話係未來啦。咁但係你就算而家再拍1984，你唔會拍到佢好未來㗎喎，你都係拍翻佢好老土啊，啲嘢用啲。好舊嘅電腦嘅喎，咁其實呢啲唔係十年啊，唔係講十年後啊嘅嘢嚟嘅，唔需要講十年後嘅。OK，anyway， 咁再講埋最後一個啦，因為馬仔等緊啊，拜拜。 好，最後嗰個咧就直情冇故仔嘅，佢就長期長鏡頭影住一個廣場嘅啫。咁我哋香港人唔知道廣場究竟咩象徵意義又唔完全唔知道做乜，影住就真係啲有啲唔同嘅工人喺度講緊佢。而家嘅生活完全未來啊！咁如果廣場背後係做緊建設嘅，會有啲石屎車喺度出入啊，有啲嘢喺度落緊石屎咁樣。咁跟住就知道你會見到個咁長咧，會有啲軍人嘅雕塑。OK， 咁而佢一開波亦都會咧襯住個一個金屬雕塑，但係佢係擺咗冇影住個雕塑，借見啲雲喐嘅啫，同埋襯住個音樂。咁而點解咁講？因為佢呢套片個主題就叫《Sun of the City》，OK？ 咁然後透過嗰啲人講嘢咧，其實唔知道做乜嘅，好鬆散嘅。咁但係其中叫比較主線咧，就話個可以話叫做其中一個多啲時間個叫做主角啦。咁但係都唔係好見個樣，好歪噶。咁佢就瞓覺瞓唔到，咁於是就要買一個叫做睡眠機。咁搞咗好耐先見嗰部機嘅啫，就好粗嘅。就好似類似戴咗個 VR 而家嘅 VR 眼鏡，就再有條電線攬住喺個頭度咁樣咯，即係你當係咁樣嘅一嚿嘢，咁啊冇任何 cyber 裝置嘅，咁有呢個機咧，佢就瞓到啦。咁 OK， 咁而呢個機咧就係來自政府嘅咁樣 OK， 咁然後中間其實就唔止咁多嘢嘅，因為好零碎我都唔係好記得啦，散收收好多人喺度咁樣講，咁但係個手法咧係長期唔喐嘅，即係超長鏡頭嘅。咁就算係你預15分鐘都，我估佢剪咗四五刀啊，咁就長期影住，但就唔係近鏡喎，即係好遠下，咁、那個人喺度講嘢，兩個人喺度講嘢，或者影住背脊咁講嘢，就咁嘅啫。咁完就完㗎啦，個古仔都冇分高與低潮咁樣嘅。咁我哋梗係睇明啦，亦都因為擺呢套最後啦，咁我好肯定現場就有鼻鼾聲嘅，真係見咗眼瞓。 咁啊， 實現咗佢嗰個瞓覺機啦，就係、 是。係啊，咁而到呢、這個真係要到讀，因為到到著咗燈啲人一嘢問問題，就個個都係問呢條片嘅啫。咁原來佢就話，原來嗰個公園咧係嚟自呢個導演嘅真實家鄉，即係喺泰國其中一個佢嘅家鄉。咁而嗰個公園咧係原來1950几年咧，泰國已經唔係第一次，因為而家2014年就軍政府接管啊嘛。咁但原來泰國佢嘅歷史唔係第一鑊俾軍人佔領㗎啦。咁1950几年試過一鑊嘅。咁嗰個公園就係起嚟歌頌呢個執政政權。OK， 即係歌頌嗰班軍人。 系啦，系即我嚟歌颂嗰班军人，1954年起嘅公园，咁而佢就特登拣喺度拍，咁啊拍就话，我怀疑佢象征就系喺军人统治底下10年后嘅泰国嘅人嘅生活系点，从而引起你嘅反思，咁我估系咁。 其实呢个唔系好难明嘅咋嘛， 但系佢好散嘅，我又唔系好觉佢。 即系你有个广场啊，有个公园啊，咁呢啲你大家谂到系咩咩？ 咁但我唔知嗰個公園係原來係代表軍政府啊！ 你唔使知嘅，你唔使知嘅，係咯，即係天安門廣場咁有咩意義咧？係咯，個公民廣場有咩意義咧？咁其實你聯想你就知道係即係都係呢類似啦，即係佢背後一定係有一種當權者嘅，即係點講咧？即係如果你去闖入或者你搗亂嗰度，你咪即係搗亂個政權咁嘅意義啦。吓呢啲咁你世界各地都有嘅， 嗯， 都会有啲咁嘅地方嘅，咁、嗯、你嗱嗰、那个地方又唔代表你平时唔去得嘅，即系最吊诡系呢样嘢。 嗯，明白。 吓系啊，即系你可能平时又准入去嘅，咁点解你发生一个事嘅时候你去又唔得咧？即系天安门广场系可以去噶。 嗯， 你再听阿北打讲嘅时候，反而我觉得呢个故仔好似最吸引添啊！对， 系唔系嘅？嗱，我讲得精彩嘅啫。我包你睇，你都一定覺得佢唔知做乜嘅，因為我咁樣總結咗講， okay, 你就明 咯。咁個問題就係你係咪睇慣或者你接受呢一種咁嘅片啊嘛？咁呢啲都話咗係一啲實驗電影嗰個咁嘅 feel 嘅嘢。我唔係話佢係實驗電影啊，即係只嗰只 feel 啊。咁你呢只 feel 喂，你平時點會可以擺喺戲院做啊？你嗰度媽打咪已經係有少少係咁咯。跟住出嚟咪個個媽媽聲啦，係咪？咁你呢一啲唔係俾人。唔係俾即係一般 觀 眾睇㗎嘛， 正常觀眾明白， 唔係肯定唔係娛樂片嘅做法。係咁，但係呢啲先係真正電影原本要做嘅嘢喎。 係， 即係拍嘢其實係拍啲咁嘢嘅喎。 即係聽佢阿北打所講，佢係其實係一幅一幅拼圖，跟住之後其實佢都幾清楚咁樣話暗示俾你聽，其實係乜嘢㗎嘛？其實係 即係其實咧係用影像去講嘢俾你聽，唔、 啊、 一定係故事講嘢。即係將影像當成係一個文體啊，佢講嘢俾你聽。咁你呢個咧，你係要好高度影像 grammar 嘅人你先可以睇得明。 嗰啲已經係一啲影像上有啲語言講咗俾你聽啊，其實都已經 唔係用對白，唔係用故事，唔係用嗰啲咁白嘅嘢嘅，即係你要識睇先得。 嗯， 啊、即係等於你唔識我咁啊，我唔識睇跳舞嘅。咁佢又唔知做乜嘅，喺度做一啲動作，咁我都唔明。即係你一般人就會咁啦，即係啲做咩咧？佢我都唔知佢嗰個動作咩意思， 嗯， 係咪？但如果你識就唔同啦，你識就你就明佢嗰個意思嘅。咁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啦。咁你即係等於你睇一個，你聽一個你唔識嘅語言啫。咁你除咗聽到叽哩咕噜之外，瞓著之外，你仲有咩？仲有咩第二個可以做嘅嘢咧？咁所以呢啲就如果咁講，即係我前四個故事啊，其實都唔係 及咗。唔係十年，係啊，唔係啱啱可以咁講。第一個比較咯，比較咁樣做嘅第一個。 咁呢啲就真係啱曬啦，擺喺呢個電影中心做係比較適合。 啱曬。 甚至乎可能都高得滯啊，應該擺喺藝術中心度做。 即係古典落影院。 冇啊！古代已經太低俗啦，已經 低俗， 都低俗咗少少，係啦，即係冠咗名之後低俗咗啦，或者我覺得係唔冠名之前都 OK 嘅。咁你變咗你呢啲真係要俾翻啲可能你真讀 film 啊，或者你睇開呢一類型嘅嘢，或者你喺藝術會整個播映會可能會比較接近少少。 嗯， 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呢個好難啊。是對一般嗰種好難嘅，咁佢個解讀係點啊？嗱，你嗰出嚟導讀啊， 我解讀佢即係佢都唔會好詳細講，主要就係交代翻嗰個廣場，原來就係咁嘅意思， 或者九五四年， 俾翻個背景你啫。 係啊，俾翻個背景我。咁同埋咧，啲人又問佢話：喂，點解你要睡眠機咧？咁啊，係咪即係安枕咧？即係人民係咪操縱咧？催眠咧？咁樣咁你自己諗咁咯。即係佢都係咁樣帶出呢樣嘢。咁、但係睡眠機咧，我好似講得好似好緊要啊。佢唔係，佢係其中一段仔嘅，即係入邊其實好鬆散嘅。真係好生活化嘅，咁唔知道做乜嘢，同、埋你 冇住佢包嘅啫，我覺得係。 係啦係啦，即係一個女仔嘅啫，不過呢個特別啲我叫拿出嚟講，其餘有啲講完我唔知道做乜嘅、即係你當佢就係生活嘅説話咁樣。係啊係啊咁樣。 係阿不得你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就有好多散收唔知乜嗰啲你留有冇講嘅，如果睇埋。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嗰啲唔你歸納唔到點講，我講佢生活咯，但佢尋日生活好好 啊。你睇 Eva 咪又係有少少係咁，即係成日。點啲咩出嚟嗰啲啊嘛，咁你要有啲耐心去即係去。 但佢又唔係話好似第三套咧，有好多象徵嘅，佢個手法佢真係擺到擺定定個廣場嘅啫，佢係得啲人喺度講嘢嘅啫，即係佢冇影像嘅其實，即係嚴格嚟講，或者唔好話冇影像啦，佢個手法係咁咯，咁啲人仲要歪 shot 嘅，即係佢喺度講嘢，但係歪 shot 咯，即係你睇唔到佢啲表情，遠好遠嘅咁樣咯，咁講完到第二批。 低人士啊嘛，你講緊我係。 但佢又唔係咁高咯，即係。平鏡咁樣，最屘影咗幾多，因為剪咗幾刀咁啊，成套嘢，即係影咗幾個角度呢個廣場，個廣場唔係好大嘅，即係一個最屘有個像喺中間，咁一個咁細細地嘅公園咁樣咯，就咁啊，跟住又完啦，係啦係啦，咁所以都你問我影像上就，即係你問我就同手機拍冇乜分別嘅啫，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實際技術上啦， 像都係影住部 cam 喺度影住張床，跟住佢碌嚟碌去。影咗好耐先將皮咗喐啫，係咪？咁當你話有鬼嗰陣，你又有耐心睇，係嘛？呢度都有鬼㗎，呢度都有鬼，係啲軍政嗰啲嘢嘛。咁嗰個咧，咁即係話佢四個故事都係貫徹緊講一啲即係軍政權。 係啦，即係好政治啊！你問我係啦，即係全政治。係同埋全係睇到嗰種即係泰國人嘅火嘅。 題材佢都係得同一個題材，因為四個人用咗四個唔同嘅方法去表達啫。係 啦， 佢就唔係有四個唔同嘅主題。 冇錯。 其实都系一个主题啊，就是军政啦 ，OK、好，咁就系咁啦，咁呢个都系想睇就睇啊，吓，亦都艺术成分比较高嘅， 系啦，系因为艺术成分比较高，即系你要明白 有个预期先 ，OK， 冇错， 唔系你唔一定要明 白， 欣赏艺术又唔系一定你要明智去欣赏嘅，咁你永远都系第一次嘅， 嗯， 系啊。 你永遠都唔開始，咪永遠你都係唔會明咯，咁冇意思嘅。你可以去試下睇嘅 ，OK 咁但係呢個就可能要即係你要有啲耐心咯，係咯，因為都唔係短個時間啊。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呢個啦。咁至於泰國十年又點啊？唔係所以 台 灣 十二月12月20幾號嗰個禮拜上， 都 會佢都有預言，攞咗影期㗎咪。系啦，20號啊，應該係20號。 點都會係一啲睇得明啲嘅古仔嘅，點都會嚇。應該 係應該係啊，我估係啊，係啦 係啦。呢啲比較抽象少少啦，我可以咁樣即係個夾硬咁樣嚟形容，因為抽象少少嘅作品嚟嘅今次呢套。咁可能台灣嗰就會落翻去一啲有故事嗰種啦，我估會。同埋可能佢幾個古仔可能有幾個唔同題材啦，就唔係好似呢個咁，其實都係同一個題材嚟。OK， 好，咁啊，再期待台灣十年到時又點樣啦？好啦，咁啊，講下呢套哇，真係啲名啊，一兩岸三地都唔同嘅，係啦，甚至我哋自己亦都叫另一個名嘅，咁就我不嬲講嘅潛水俠啦。咁啊，潛水俠咧就不嬲喺正義聯盟，即係以前嘅呢、這個卡通片啊，咁一路以嚟，即係十年前咧，我記得啲人都仲係叫佢做潛水俠嘅。因为有个笑话呢就是闪电侠去咗边啊闪咗囉潜水侠呢潜咗水囉有冇听过、 哦、 有冇听过 有。 唔会冇听过啊是咪十年前网上都仲讲緊。咁知唔知而家呢冇人记得潜水侠呢个名啦。咁跟咗呢、這个即係台湾嘅译名啦。咁即係應該叫神力女超人喎唔好叫神力女超人应该。咁奇怪今次去到呢一个位置嚟失手即係啲即係啲電影公司 PR 真係唔係好掂啊！咁啊，直接叫潛水俠啦，咪直接叫呢個水行俠啦。香港就係啊， 係啊， 咁但係內地咧又叫一個唔同嘅名嘅， 係啦、 啊，就叫海王啊。咁但我反而覺得叫海王都仲 OK 嘅喎、啊，我完全係唔明咩叫做水行俠，我真係咩名嚟嘅呢？ 嗱，老實講，我除咗潛水俠之外，我第一次聽到呢個角色其實係海王咯。 海王都 冇問題。 水行俠我係真係套戲拍咗版畫拍嘅時候我先至 唔 係聽到 咁卡通，即係你漫畫咧，台灣不嬲都咁叫嘅，但係、 哦、 但係我就唔明呢個字點樣嚟嘅 ，OK 嚇， 嗯 ，OK， 即係好古怪嘅呢個字嚇，即係咁水行俠咁， 佢又咪喺水設咗水上漂咁樣啊？喺水上度行啊？水行係咯， 我就唔中意呢個名字，你叫海王我都冇所謂嚇。咁今次有冇派呢、這個？海王雞飯或者呢個海王雞粥咁樣嘅咧，有就 perfect 啦，係咪？或者拿住碗碟海王雞飯，又會一邊食或者雞粥一邊食，一路睇海王就比較啱 feel 喺內地嚇。咁內地就以上畫啦嚇。咁係咪台灣其實都以上畫啦？據不打所知 嚇。台灣上係咪翻上？台灣嚟緊， 台灣就嚟緊上。OK， 香港又再遲啲嘅，係啊， 再遲個禮拜嘅四咯，即係20號先上香港。 係啦。 系啊， 咁所以咧，內地上得，大家就必定知道會發生咩事，就即時有呢個嘅槍版噶啦。 系啦，冇錯。 咁所以咧，無需要即係外出咧，大家安坐家中去欣賞呢個嘅海王雞 版。 咁不過咧，就送 3D 睇到你。 系啦， 哇！ 冇錯， 真係 3D 啊！你試下戴個 3D 眼鏡睇下你有冇 3D 啊？你一樣係多咗幾個影嘅啫，見到係。 老實講，睇到對眼都 3D 埋啊！ 你又要正眼色自己眼質先掂啊，大佬。咁當然啦，佢又唔同版本嘅，有啲影埋個戲院個樣俾你睇添，即係成個銀幕邊嘅見埋有啲啊。咁有啲啊 zoom 咗埋去啦。咁但係總之就槍版 ，OK， 比利肥嚟嘅。咁但係咧，以先睹為快嚟講咧，我哋都叫望過兩眼咧，真係唔好睇就成套啊，因為呢套點都想入戲院睇。嗱，咁大家睇立過噶啦，個個都咁，大家講下啦。 嗯。 即質素啊！嘅意思唔講古仔啊，今日唔講古仔，唔會講個講曬啲古仔咧。大概佢都講埋一陣，馬仔可以講下嘅，都知㗎啦。 嗯， 即意思未睇都知㗎啦。嗰啲係咯。 我啊承認自己啊忍唔住啊睇咗槍版嘅，我啊快立， 快立啦， 加上我喺手機喺個車搭緊車睇，咁咧嗰啲字幕咧細到我都睇唔到。咁啊， 你唔使啊！你就算呢個喺16:9電視機睇都睇唔到 啊！ 你 係啊， 唔關事啊！ 我就純粹以每五分鐘撳一撳，五分鐘撳一撳，我 跳睇啊嘛， 五分鐘佢都打緊嘅。咁啊，套戲嘅 冇錯 嘅密集程度相當相當高， 係啊， 好高，真係好高啊！咁啊，睇完啦，有冇對阿温子仁有另眼相看咧？定係不打依然覺得嘢渣咧？ 唔会呢套我都觉得有啲服，因为唔系即系佩服同屈服喎， 佩服噶嘛， 设定啊，同埋打得系紧张嘅好似，系啦，我睇咗啲 好多嘢啊，啲场面啊， 系啊系啊，真系确实又 OK 啊 OK 噶，我不嬲天师兵，我唔系啊，系天师兵嚟喎，系喎，咁我佩服咯， 系啊， 佢娱乐动作片 OK 咯，唔好拍鬼。 天师兵最犀利咧，就系佢拍乜佢就会。學咗嗰樣嘢嘅模式嘅，其實佢從來咧，你成日話佢係詹姆斯威模式，其實詹姆斯係冇模式嘅。佢拍乜就係乜嘢 ，OK？ 鬼戲其實佢撈咗好多套屎不保啊，好多嘢嗰啲嘢嘅，其實係將前人啲嘢融合啫。咁佢係好勁嘅喺呢方面，即係佢係可以變化，亦都冇固定嘅類型。咁啊得唔得㗎？咁同嘅時速，佢又得喎。跟住拍超人片得唔得嘅？佢又得喎，就係咁啦。OK， 嗱簡單係咁講啦，我都係咁嘅睇法啦，唔特別講多次啦。OK， 好啦，咁啊，明嗰度點？ 我就又係非常之好嘅，覺得我睇咗頭五分鐘，其實我想熄機嘅，不過為咗做節目要睇埋落去嘅。 點解想熄機都好差嘅咩？ 唔係想熄機，就係因為唔想嘥咗套戲， 想留翻喺戲院睇啊！ 戲院嗰度真正正享受佢啦，咁就係啦。咁就佢又係打得密集啦，同埋佢啲音樂啊，其實就都陪襯翻嗰啲畫面係又係做得好好嘅。 都係睇槍版啫喎，都有咁嘅效果。 係啊， 咁入戲院睇應該係唔錯啦。如果係咁， 係啊。同埋我睇唔到啲畫面真唔真啦，但係如果你話去到水中嗰啲打鬥嗰啲場面呢，你係感覺到佢係打得好快，但係你亦都感覺到有個水阻喺度囉，嗰啲人係啦，嗰啲戰鬥係啊， 即係有水嘅，唔係藍色咗啲空氣， 唔係藍色咗個畫面，即係你感覺到係有阻力嘅，但係佢真係好鬼快囉，係啦。嗰隻效果其實做到係啲力量個感覺好強咯，其實就 馬仔咧， 有 DC 一路我嚟嗰啲，即一路落嚟嗰啲風格擺咗落去嘅。咁但係佢又改善咗啲顏色同埋，佢響即係之前咧正義聯盟嗰陣水打咧，成啲泡遮住畫面嘅。 嗯， 佢呢度係完全改善咗呢度啲泡遮住，係啦，佢變咗冇個，即係佢你見到係水，但係佢啲泡唔會遮住個畫面喎。 係。 嗯。 即係改善咗個視覺效果。 泡係要嚟遮醜㗎係嘛？其實嗰時 有可能。 啊，都唔奇嘅。 即係而家安時正義聯盟，正義聯盟嗰一段喺水打度咧搶個盒嗰陣時咧，係啲泡多到係睇唔到個畫面嘅。 睇谱啊，唔系睇戏啊。 嗯，系啊，系啊。 咁今次就唔会系好清晰嘅，系。 系好清晰啊。 系。 嗯。 O K。咁我系咁啊，新啲啊。 嗯，嗱，咁我都吓立过下啦。咁但系咧，我就反而有见到有啲缺点，但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啊我睇呢个版本嘅问题啦。咁我见到佢一啲成身系 C G 做出嚟嗰啲人咧。就個感覺上比較膠啲嘅個感覺。 咁呢個一定㗎啦。 嗯。 咁 我覺得你意思喺戲院睇唔知會唔會靚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 ,ok,ok。咁全獅子人啊，假啲啊，永遠都係㗎啦。係。你做得再真都係覺得係獅子人嘅。 係。 咁啊。 就係咁啊。 咁同埋另外就真係似乎個套戲嗰個搞笑啊，嗰啲即係或者應該話係開心啲啦嚇，呢套會咁啊冇咁得嘅嚇，即係啲人成日話怕 DC 好嚇、好似啊個個死個老豆咁嘅樣，今次應該 唔係啊，咁甚至神奇女俠都唔係㗎啦，講咗 係啊， 邊度係話 DC 就係咁咧？幾時候咁講過咧？嗱咁啊，日術內地咧就話咧呢套戲咧，甚至乎比神奇女俠更加好睇喎、啊，咁樣 系， 咁內地嘅反應係點咧？講下， 個反應啊，哇，非常之勁啊！嗰、那個票房啊，咁就第一日嘅票房咧就超過1億6000萬，第二日咧就升到去，係啊，一日係啊，第二日咧就升到去2億5000萬啦，咁就頭兩日票房嘅加埋咧已經多過怪獸與葛林大華德之罪咧嘅內地總票房噶啦，係啦，而預測呢咁就可能會去到16億，甚至阿不打係咪好似你講我有機會20億添啊，不打你 講過20啊，估估係 係啦， 咁但係內地係咪仲係 Venom 勁呢勁啲呢？ 嘩 Venom 好勁啊，你講開 Venom 就佢基本上如果以 Marvel 做招牌嘅電影啊、即係原著改編啦、咁計佢只係僅次復仇者三啫，暫時係係啊，其他嗰啲咩美國隊長二啊，咩復仇者二啊，嗰啲全部都俾 Venom 過曬，收18億， 真係冇得講啊！我哋跌到啲眼鏡碎曬啦， 係啊，碎曬啦啊！ 炸裂啦！ 係啊， 我就估佢勁嘅，都知道，咁但係咁勁我就估唔到嘅啫。 嗱咁之後拍多啲咯喎，睇下之後啲點死啊，係啊。 即系赢咗一波可以后面输套金， 咁你一定啦。你如果你拍其他嘅 spin off， 我都做唔到呢个效果。 哦，明白。 系 咯。 嗯。 或者佢如果佢系 spin 系 spin 蜘蛛宇宙或者得嘅，即系佢拍其他蜘蛛侠咯，咁都有机会得。但系如果系 spin 啲，即系例如啲敌国嗰啲咧，即系佢当佢呢个敌国咁嚟理解，佢跟住开始将啲敌国，即系例如好似小丑啊。咁你咪即管試下拍八手魚博士睇下你會死成點咯。 嗯， 係。 唔係，如果你拍八手魚博士係蜘蛛俠咁就唔同啦。 係。 即嗰個其實合咗睇噶嘛。 係。 咁你就咁拍八手魚博士得唔得？ 問啲啊，真係。 係咯。係咪又係八兩金做咧？即係我都諗唔到有邊個做啦。即嗰個頭嗰個髮型，我真係除咗八兩金，邊個仲有邊個？ 揾第個。剪啲个头都得嘅， 边个咧？五允龙 都得，系咯， 都得好啊，咁一阵子讲啦，嗰、那个啊叫做上戏啊，唔接下戏嘅啊，上戏嘅、啊，一阵再讲啊，呢、這个犀利嚟紧超级英雄，唉，我啊觉得最适合演嘅八两金，点解咧？一阵讲啊， 好啊。 好啦，咁啊，咁呢个即系非常受欢迎，系咪喺内地？咁啲人点讲？有冇啲即系实质嘅 feedback？ 咁佢哋话系咪咧？ 咁我歸納下，我因為我都快納啊，納咗啲國內阿媽玩啊咁嗰啲。咁啊，有人係用話完全毫無眼場、完美爆谷咁去形容嘅呢套戲，完美 爆都係爆谷係嘛？冇雜質， 完美喎，即係完美好食嘅爆谷，唔再係，再係話完美嘅爆谷，史上最好食嘅咁講，咁啊有咁嘅形容。咁啊，另外有人咧都提咗就話，第一咧常見嘅 comment 都係話啲咩啊啲。战斗场面好正啦，啲咩空战、 气势磅礴嗰啲啊， 战啲飞机会飞噶嘛，咁啊即系空即系个水底下啲嗰啲战机啊，咁样啲战斗好正咁啊，咁啊亚特兰提斯又靓啊，嗰啲啊好正常啊，好多人讲，咁啊有人分享咗就话啲女好得，尤其是个妹， 系， 咁同埋我就拉 多条啫， 系我即系我觉得个老母啊仲得咁样，咁啊系啊，啲女系唔错嘅呢套，系啦， 个老母你讲力高揭文， 系啊，冇错。 哦、你估佢咪得嗰个红发女咩？ 我觉得系啊，好 grand 喎。 我觉得系，我觉得 Nicole Kidman 演麻演呢个男主角个妈妈个角色系演得几好咯。嗰、 哦 那个系啦，你明啊？ 唔明喎、啊，点样？ 真系做得佢老母咯。 咁样 系咯。系啊， 即系阿朱茵去做啊， 张继聪 阿妈，张继聪阿妈嚟，好 fit 啊，你意思啊？ 系啦，改咗 feel 啦，系啦系啦。 同埋你睇完即刻会佢老母啊，咁样嘅。 年纪真系， 即系你睇完你个反应都系佢老母啊，咁样嘅。O K。 系真系唔系，咁又唔系话。 唔系呢个啊，讲朱茵啊。 我讲朱茵系。 即系你都会异口同声佢老母嘅。咁啊。呢一套就你就覺得佢稱職啦，即係 Nicole Kidman， 你估仲係以前後生咩？係係 啊 係 啊， 嗰時做 P-pop 裏邊個女醫生咩？係咪？咁而家當然係啦，但係都仲睇得嘅，係咪？ 係係 OK 啦，都靚媽嚟嘅，係咪？ 靚媽啦，靚女係啦， 都仲靚媽係 OK 係 啦。 咁但係咧，佢就唔知點樣基因突變咧，就係、是、佢老豆咧，其實係 Jango Fit 嚟嘅喎，如果根據嘛係 啊，冇錯係啊，我 唔轉。即系 Bob Fit 啊，个老豆，即系俾人整个头剃咗嗰个咧，系咁咦？咁佢都黑黑地嗰啲种嘅，点解会生到个潜水侠出嚟嘅咧？ 系咪拉丁裔啊？嗰啲佢 我都唔系好知啦，但系潜水侠都好似都唔系呢只噶嘛， 好白，系白人嚟，睇佢。 我唔知系咩人啦，但系又唔系嗰只噶，咁会唔会搞错啲血统咧？但系同人鱼生系唔会受呢个影响啊嘛。 唔係，啲身形都唔似啊！ 係咪母親嗰個 DNA 就佢母親個 DNA 特別強啊？ 咁佢應該好靚身材喎、啊，唔係好靚身形喎、 啊。 應該唔係變咗而家咁，係變咗好似女啊嘛。 美型應該 係 美人魚身形，實都唔係變咗身形喎、啊，應該。到底佢呢個身形嘅遺傳是邊個嘅咧？呢、這個真係好大個 question mark 啊！ 系喎，咁又 唔知遗传自边个嘅，好咁啊、奇怪嘅呢啲啊， 系啊， 嗱咁啊，马仔讲下啦，咁今次呢个故事啊，系原来系去揾交叉嘅，冇叉用揾叉用嘅故事嚟嘅，即系去周围旅行就揾翻支叉嘅故仔， 系 搞乜嘢 啊？吓咁简单讲啊，其实都系佢个阿亚细佬想 即系同母而父嘅。 系啦，咁啊想侵略人，即系地面啦。 搞清楚啊，佢老母唔系皇后啊，系女王嚟噶，好似系。 哦， 系咪啊？ 直头女王， 系女王啊嘛，即系佢老豆系调翻转底，即系只不过系佢啲男宠嚟嘅啫，系咪？ 哦， 算系咁啦。 系啦，佢就唔系皇后啊，你搞清楚啊。啊，所以其实佢系会。正規嘅皇位繼承者啊，兩個都係 咁啊， 即係如果個皇后走出去同人生咗個仔啊，當然冇資格係繼承皇位啦，係咪？即係如果大家咁講，佢唔係皇后啊，佢女王啊。OK， 佢女嗰真係王啊，即係英女王嘅女王啊。OK， 咁啊咁樣啊。OK， 即係呢嗰啲係乜乜親王嗰啲係嘛？即係意思啊，即係嗰啲。即係個老豆其實係咁嘅關係啫 ，OK， 佢嗰個細佬，咁、所以冇所謂嘅。呢、這個女王出咗去同第二個守燈塔佬搞咗咧，個仔都係王子，搞咗清楚個關係。 好啦，咁啊同佢系点啊？点解会有皇位之争咧？明明喺潜水入都喺人间长大，都冇鬼，佢自己都唔鬼理啊嘛？特兰提斯啲嘢嘅，咁点解会关事咧？ 就系、是、阿红发女阿美拉啊，叫红嘅，系咁啊，因为知道即系佢细佬想攻打地面咁啊，嚟搵系啊，搵阿潜水侠，跟住叫佢翻去，即系要阻止佢细佬咁啊，要争个皇位咁啊。 哦，如果唔系佢就会攻打即系地兽世界， 吓、嗯，即系谂住咁样阻止啊。咁啊，但系咁啊失败咗啊嘛，冇差用啊嘛，要走去搵差。 点解会冇差用呢？佢原本就知噶， 吓、啊，俾佢个细佬打断咗啲差。 哦，即系断咗细佬之嘢啊， 就断咗支嘢啊。咁啊，要走去搵咁啊，中间一段就变咗去寻宝啊。 系。 哦， 洪峰再现嘅过程系。 咁啊，除咗临尾啊，除咗揾到个支叉之外，仲揾埋佢阿妈嘅。 哦， 点解咧？又阿妈都唔见埋咩？ 系啊，佢应该佢阿妈之前唔知放逐咗定唔知走咗去边，因为我都系快立，我睇唔到，所以佢系会揾到支叉嚟揾埋佢阿妈嘅，总之。 哦，即系送埋嘅。 系啊，附送埋佢阿妈嚟噶。 哦。 但支叉系边嘅？支叉系只怪兽佬噶嘛？系嘛？好似立佬系嘛？ 我唔知道佢喺遺跡嗰度係佢有個山窿係要佢自己入去唔知點樣挑戰咁樣先攞到喎。 Okay, 後屘係、okay, okay. 開頭冇個形狀，係後屘又變出嚟嘅喎要。 OK， 哦，即係支叉係唔係支叉咁嘅？ 係開頭應該唔係支叉嚟嘅，應該係佢揾到啲嘢，最緊係要咁樣喺佢變翻支叉出嚟 咁。咁呢支叉又有咩來歷咁勁咧？要揾呢支咧，又係嗰啲咩啊？咩菠菜冬嗰啲剩低咁啊？有講啊？ 嚇，唔知啊，佢係之前即係近時亞特蘭提斯嗰個王嗰個可以統領曬所有即係海入邊嘅生物嘅， 即係呢支就唔領西杯統嘅，即係有咗就係王者之政噶啦，係嘛？總之就 類似啊。 咁但係其他人又唔會揾嘅，其他人又唔爭嘅，又唔阻止佢嘅。 嚇、其實應該佢哋唔知喺邊度揾啩，或者佢哋都係、你當中介係尋寶咁啊？你當佢哋 即係嗰支叉仲神秘過亞特蘭提斯啦，係嘛？ 行响旧址度啊嘛，响个沙漠度要揾线索啊，响我二高二 喺 度啊， 沙漠度嘅，即系阿特兰蒂斯唔系喺海嘅咩？咁样 系，即系佢好嗰段又变咗去旅行啊，佢哋，中间就要撞埋啊。传 说但系的确系咁讲嘅，即系话阿特兰蒂斯其实唔喺海嘅，咁、可能佢唔知咪用咗呢一个传说啦，系 OK， 即系旧阿特兰蒂斯啊。 咁中间嗰个 Batmanter 应该系之前啲海盗嗰阵时诶，同佢有啲。牙齒印咁可以累死佢老豆咁啊！ 即 係 有兩隻大發光眼頭燈嗰 射光啦，我 係啦，我直用嗰隻星球外星人俾佢先睇咁怪個樣，原來人嚟嘅嗰個頭盔嚟嘅啫。O K， 係科技嘢嚟嘅， 科技嘢嚟嘅。咁啊，原來係話要報復仇定乜鬼咁樣嗰度嚇。咁啊，原來係咁樣嘅呢度就 O K。 咁中間打過下咁，我因為我冇睇到中間嗰度點啊，咁都係即係阻止下佢咁，中間一段時間有啲打鬥嗰啲咁啊出現啦。咁啊最尾都係攞支叉點啊，翻去阻止佢細佬咁啊，變咗係臨尾係星球大戰啦，變咗。 哦。 係啦，後屘好似星戰咁嗰啲場面，大佬水底版都係咯。 水底星戰。 係咯。 係啦，咁啊佢啊騎只龍咁嘅嘢，跟住佢細佬啊騎好似一隻有少少似侏羅紀公園嗰只。我哋龙啊，即系喺水入边喺个湖入边， 一、大鱼， 系咪因为佢喺世界嗰只，系啊， 嗰啲鳄鱼咁啊，恐龙咁样嗰只， 系啊，咁啊打啦，都系同佢咁，即系最尾搞掂，咁就大团结局咧，呢度系啊， 点解叫大团结局咧？吓、冇杀到 佢 个细佬，即系冇金钱， 佢呢度冇只黑炮咁样 KO 咗个亲戚嘅，呢度就冇嘅， 啊， 哦。咁仲可以一家一齊啊，同出槍啊，咁講啊， 係啦，呢個咩？咩兩母子？兩母子喺度攬住一齊喺度講啲嘢，跟住之後就啊自首啦，你咁樣嗰啲係嘛？跟住接受拘捕咁樣嗰種，係啦。 咁最尾又登機咁啊完啦，係嘛？ 即係佢阿媽仲可以見翻燈塔佬佢老豆，仲可以臨尾。 個燈塔佬仲喺度㗎。 系仲喺度啊！ 我未死嘅， 未死， 哦，即系老都唔老下嘅， 今日应该老咗嘅， 系， 嗯，系啦，咁啊大团结果啦，今次又应该系啦，就系咁啊， 嗯， 嗯，咁但系今次完全咧冇提及翻任何正义联盟啊，任何嘢喎、啊。 唔知啲對白有冇啊？但係因為畫面就見唔到嘅， 至多係對白提啦，係嘛？ 係啊，我飛睇嘅時候就未唔覺眼有提過任何啦、 啊。即係完全冇牽涉到神奇女俠點樣介入去啊？啊，冇啊，冇講過呢啲嘢喎，係咯。 冇啊， 冇牽涉過佢哋兩個開戰喎、 啊， 即係阿特納提斯打呢、這個 呢度歷史未改變，唔關事喎，應該 未改變啊。即系呢个要等闪电侠改变啦， 系嘅，闪电侠又要 搞 嘅，搞嘢嘅，系佢搞个时间线先会出现呢个情况。 系啦，咁呢个就两大嘅帝国就交代咗啦，咁啊咁铺落去下次潜水侠未啊？未住啊？好似系咪做咗呢个咩先啊？呢个啊 The Sam 啊？ 系。 啊、即系正牌 啊！沙赞咩嗰个？ 即系其实即系正牌嘅Captain Marvel 啊，其实佢先系。其实佢先系 Captain Marvel 啊！ 哦，系啊， 梗系以前你讲 Captain Marvel 系实 Sam 嚟噶嘛？你会谂起，唔会谂起一个，唔、 哦、 会谂起一个真系会有惊奇嘅对象嘅。 系，明白。 系 ，OK， 冇惊奇嘅男人嚟嘅，因为 系啊，明白。 嗯， 诶， 系咯，唔系 Captain Period 嚟嘅 ，OK。 系。 好咁啊点咁啊呢套就唔讲晒啦，唉，即系讲晒唔过瘾啦。大家香港就未做，几时做咧？潮州 二十号， 二十号都做啦。O K， 系啊系啊。 咁如果大家真系想先到嚟翻网友嘅，咁或者咧上大陆，咁啊正式上紧嘅，系啦， 系啦，冇错， 都得，系啦。咁啊台湾都做啦，系啦，咁啊 系啊，新加坡都做啦。 我哋会正式讲嘅，咁而家系讲住先啫。 系啊， 系啦，唔算正式讲，系啦。好，咁点？咁大家觉得呢套其实都应该戏院睇都绝对走唔甩噶啦，系咪？ 绝对要啊！ 绝对要喺戏院睇翻。 呢个佢系真系爆谷片嘅，想做到极致咁咯，即系我觉得。 嗯。 嗱，咁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啊，海王做成点啊？今次你觉得啊？呢、這个重点。 嗯，型啊， 差啊，都 OK 啦，系咪？ 好啊，做得好啊， 即系绝对完胜到啊雷神啦，系咪？如果用呢个嚟做对比就 系啊，系啊，真系真系，同埋大家都话好似徐锦光啊，都似嘢似徐锦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会唔会 系啊？一人分演两个啊？系啊，如果做就系啊。 即系会唔会即时连阿徐锦光都升咗 grade 啊？ 系啊，升咗 grade 系啊， 两大老实讲，两大超人型男嚟噶啦，都算系，竟然似喎。哇！我谂真系徐锦光系咪自己都可以拍好靓位大佬？ 系啊，就算啲内地观众都形容话系真系似徐锦光，系咯。 咁系咪徐锦光真系应该开两部咧？ 唔出奇啊！ 好 低 咗，系咯， 系咯， 雷神加埋系嘛？阿悟空比达咁啊，两个合体啊嘛，就变咗徐锦光啦，系咪？ 得系啦， 雷神加呢个海王啊，竟然就等于。徐锦光咁啊！咦，点解啲头发咧冇咗嘅？我话变咗身之后啊，我两个都有头发噶，明明变咗身变咗光头嘅，大佬。 我系我系喎，问阿马姐，喂，你有冇睇过漫画咧？咁嗰度嗰啲战衣啊，嗰啲设计咧，系咪真系咁似件嗰啲黄金圣衣咁啊？嗰啲啊，呢个我觉得佢戴嗰个冠啊，咁样都几似嘅，其实系咯， 唔似啊。嗯，因为佢其实都系啲古装嗰啲，即系罗马，即系用咗啲兵嗰啲咁嘅头盔嗰啲咁嘅，系咯，佢哋着嗰啲， 系嗰啲样噶啦， 系嗰啲样噶啦， 嗰啲样。Okay. 但系佢呢度有冇着翻潜水装咧？即系其实嗰件橙即系绿色嗰件嘢系几时出現？ 即系你话粟米啊嘛吓， 粟米啊？点解粟粟米咧？ 哦， 唔系，其实一似粟米啊嘛， 粟米橙色噶、哦。唔系黄色系咯，好难睇喎。 有少少似，同埋啲手脚绿色咪似佢染啊，唔系。 哦。 啊，哦，点解唔系似个吉咩？吉都有染噶。 俾呢个攞支叉嗰时就变咗呢件衫噶啦。 哦，即系佢一攞支叉就会变嘅。 唔系，即系我，因为我都系快飞，我冇睇到。即系佢攞支叉时就有呢件衫噶，之前冇。 叉奉送嘅又系 ，OK， 明白。 系啊。 即 即係連埋件叉嚟嘅戰衣。 唔係佢攞叉度，我屌佢就係佢阿媽又喺度，跟住佢又攞埋啲叉，又埋呢件衫一次過換啲 大袋變嘅件衫自己。哦。 啊，咁我唔知啊，因為我冇睇到佢點樣變嘅，所以佢係攞叉而一出出嚟嗰陣時候已經係呢件衫嚟，我唔知佢點樣攞。 係啦，即係就係最經典漫畫入邊個配色啊嘛。 嗯。 係啊。 係咯，橙色衫綠色褲啊嘛。 嗯。 係啲手套綠色喎。 系啦，系啦，即系有翻呢个形象嘅最少。 嗯 嗯，好，咁啊，好啦，到时再讲啦。呢、這个叫做先睹为快啫，未正式讲。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好，咁大家如果真系去戏院睇埋，可以再讲嘅。不打应该下星期可以又补客，系咪？ 系啊，同我讲台湾嘅反应啊，我喺台湾睇嘅，因为系啊，报报啊。 系，仲未做啊，系下星期先做。 系， 咁到时又讲下啦，好唔好？好。 嗯， 系咁又或者呢个过程里边，唔知道有冇边位会上岛去内地睇下，亦都有机会系咯。咁就都会，即系如果总之睇到就同大家再讲实质戏院个感觉系啦，同埋现场反应咁啦，好唔好？ 啊，系好。 我哋只系初步介绍下，好初步介绍下啫。今次 系 就咁啦。